大家好啊！今日都系笋哥喺度做录音啊！笋哥真系病喺度扑街，咩叫病到 black 啫？我而家第一次见。咁啊，我哋今日讲一集谈病假。咁我谂病假我真系即系非常之咁，即系有深刻印象，因为我上年病咗23日。咁喺2011年病咗23日。咁喺呢23日里边，我真系唔舒服嘅，冇工翻，即系翻唔到啦。咁我想问下笋哥，你一年里边如果病23日，你份工会点咧？ 我一個禮拜翻兩日啫，一年係可以病23日嘅喎，但我就未試過病23日咁多嘅。 係，唔係，但係你係翻工嘅日子病23日喎，即係唔係話？ 咁啊，仆街啦！ 咁即係冇一份工啦。 你知唔知？我哋係相信係已經身處喺一個呢、這個人類對抗人類嘅時代。 係。 係冇人會相信你會病啊！ 係。 我哋認為醫療咧係咁。我哋認為我哋嘅醫療體系係咁完美，我哋認為咧，知道嗰啲藥，我哋對藥咧嗰個期望啊， 係先單式嘅。 我哋覺得藥好呢樣嘢好撚神奇啊！嗱，你食完維骨賓之後一定會硬，食退燒藥就會退燒噶啦，感冒藥就會冇感冒噶，其實全部都係假噶嘛。維骨我冇食過啊，但其實基本上你食每種藥都好，你食完之後你 都要休息噶嘛， 即其實係繼續病緊嘅，其實係咪先？維骨食完要唔休息嘅咧？ 偉哥食完碌撚會硬，硬完射完嘢之後休息一排又硬咯。但如果咧好似而家你咁嘅狀況，你食乜都唔硬。 啊、 我試過㗎，係啊。 哦， 係 咩？ 啊，補病就唔得。咁啊，點解今日談一集病假？話説而家嘅工作態度好撚黐線嘅。病係要翻工，病嘅義務係咩呢？你短時間之內做曬工作，盡快翻屋企休息。我屌你老母病，我點樣短時間做曬工作？你玩鳩。咁咧，阿牛醫生咧話説呢排都係病，因為啲感冒菌太勁。咁啊，病喺度攤喺度，咁都要翻工。點解咧？原因就係佢病嘅時候，就要揾一個人頂佢。你係出錢揾一個人頂你個位，咁你先可以病假嘅。咁我心諗兩萬夠，即係我有一樣嘢好恩賜嘅，就係、是、入啊呢行，入啊醫院做。我唔舒服就要病噶啦，病真係翻唔到工噶啦，大佬啊！咁阿筍哥唔得啦。 我咧同埋咧， 筍哥而家真係病喺度攤喺度，但係聽日都要翻工。 舊時個老闆都講，即係而家我明啦。 啊！ 即系咧病咧，边有病一日噶，系咪先？一定系病两日噶嘛。所以你其实请病假请一日系唔合理嘅，起码 即系病四日咯。 系啊，咁系呢个系真系好基本嘅。 啱感冒啊，梗系需要休息噶啦。我唔明点解电视成日讲感冒咧，又翻屋企休息啦，即刻俾老细屌老母啦！我屌你老母啊，有病！喂，咁病就病噶啦嘛，大佬，我唔可以对抗细菌噶，我对抗细菌我唔坐喺呢度做狗护士啦，屌你！我俾人拉捻咗去做研究啦，你好戆捻鸠啊！即系，但系出边啊一定唔得啦，你讲呢番说话一定死人。 同埋以前咧，你话即系做仔嘅时候咧。即係仲喺個社會度戰鬥緊，你冇權力冇地位，人未年輕嘅時候，你要病，你都要帶住個病樣俾老細望咗檢查咗你啦。咁啊，個個老闆都識醫術嘅喎，佢大概幾分鐘，佢幾秒鐘佢咧望一望你就知道你係真病定假病，冇得扮嘅。咁然後如果佢覺得 OK 咁，你咪走咯。 我話俾你聽啊，我哋嗰個病房嗱，我個老細一個好人嚟。咁咧，但係有啲即係中層職員嗰啲護士就同我講：，哇，阿九護士你唔好成日病喎，點點點點。有一日我捉住一個人屌，我話你好戇撚鳩啊！你自己唔病，你因為要望升職。有一個同我講：，我咁多年啦都未病過，做咗呢行廿幾年，因為我想升職啊，所以我就唔病。我就同佢講。病唔病就唔代表你升唔升职嘅，你知唔知点解你廿几年都升唔到职啊？有啲人病到阿妈唔认得都升职，因为人哋有做嘢，你冇做嘢啊嘛。唔病系唔代表你做唔到，做唔做到嘢噶嘛。咁嗰个捻样梗系指捻咗嚟屌老母啦吓。咁但系我亦都即系有啲人，我亦都指翻住佢屌老母就系、是、啊九五四，你个捻样成日病唔舒服，咪病咯出捻象。咁我真系唔舒服，大佬啲医生钱唔系恩噶嘛，屌真系医生俾噶嘛，社恩咁咩傻仔嚟一啲。咁但系我好明白。明白一樣嘢就係喺而家嘅工作環境裏邊係好難容忍到一啲職工成日病，一病連個位都冇埋。嗱，筍哥已經係一個好得意嘅例子。你睇下筍哥份工，我諗如果筍哥再病多兩日，屌你位都冇撚埋啦。你聽日阿筍哥病喺度咁，仲要影單嘢添，呢真係人間煉獄啊！屌你老味， 真係冇辦法啊！你真係揾錢嘛，係咪先？即係人出錢，你出力，人哋即係都。月薪呢樣嘢最頂癮嘅啦， 一個月就包咗你一嚿錢咁樣，咁然後你屌你嗰日唔出現咁樣，你係對人唔住啊嘛，係咪？ 唔 係 話 嗱，如果日日批又唔同喎，即係你譬如話咧，大家係日工制咁樣， 但你病到已經，你隻眼都聚焦唔到啊而家。 唔係聚焦到嘅， 真係聚焦唔到，見到你啊歐風曬，你仲聽我影嘢，屌你老味，嗰單嘢就冇錢收我啦，真係。 冇計啦，唉，真係，即係呢個你譬如日薪嘅，你唔得，你真係唔得啊！你嗰日咪唔好糊塗咯，係咪先？不過香港就係咁啊，而家喺個每間公司請嘅人根本就好少。你譬如話你唔做，就真係冇話第二個可能可以頂替到你。 病都要翻嚟做。 即係同埋你嗰個專業性好強啊。係。即係你會有兩個情況發生嘅，就係即係普通嘅文員，你話喂文員有幾專業啊咁樣。咁但係譬如話你喺 A 公司嘅文職裏邊咧，你又未必過到 B 公司即刻可以做到喎。即係你唔係一啲咧，譬如話你話收銀咁樣，我聽日揾第二個生意得係 OK 嘅。即係一般公司都得嘅，但係你譬如話係文職咁樣咧，點樣搣個 file 擺邊度你都未知啦，係咪先？你冇得代啊嘛啲嘢。所以話頭點講咧？做呢、這個而家大香港咧呢、這個情況咧好可悲嘅。你大陸冇所謂啦，你成公司好似我大陸咁樣呢、這個一間公司三十幾個夥計，一個人少咗你都唔覺得咩事。 係， 咪即係三十減一咁樣咯。 係，但係香港唔係嘛？香港 公司得三個， 你三減一喎，屌你！ 係咯，你知啦，我想即係嚇我老闆仲係悠哉悠哉嗰只，即 係 得二減一，即係得二。 屌你！ 咁二減一咪即係得我夥計喺度做嘢，咪做撚只狗咁樣。 啊！ 今日呢、這個咁咪唉，咁你都要翻去啦，即係你做。做人做緊咩咧？就係冇責任感，係啦，即係呢個唔好太認真，但係就又係好難嘅，就係呢啲啊。 唔係我咪係咯，點解狗護士生活得咁開心？就因為冇責任感，同埋睬你都戇鳩啦，屌！ 所以點解責任權賴嘢咧？我哋對呢個公職人員啊。我要求應該要高啲嘅。 屌你啦，病啊點翻工，大佬？ 其實係啊，即係咧咁樣先至係合乎大自然啊。 啱啊，你病碌咗。等於按歌36小時，如果個醫生好似你而家咁嘅狀態同我開刀，喂大佬你嘔多幾日，你揾第二個同我開好過，等同死人咁樣。我就接到一個電話，話說我老友喺呢個馬加烈做嘅，琴日食宵夜嘅時間，佢講一樣嘢，佢話做個 AMD 就死咗人，咩叫 AMD？ADM。ADM 即係喺股骨度換個髋關節，喺夜晚黑凌晨11:00多做嘅個手術 ，dead on table 係5分鐘之後。咩叫 dead on table 咧？即係死於手術台，醫生就會寫你嘅死因就 dead on table。因為點解有夜晚黑手術？就係、有一樣嘢叫戇鳩36小時。醫生喺朝頭早翻完九五，再要踩夜晚黑一間，第二日再翻九五，呢個係醫療制度裏邊一個失誤嚟嘅，我覺得。咁攰，你夠唔夠俾個醫生開刀？但係實際上佢真係同你開緊刀，咁咪死撚咗咯！屌你老味，醫護人員攞假，你俾佢攞啦！我屌你老母，你個戇撚鳩啊！佢監生翻工啊，嗰、那個如果係你老豆啊，你夠唔夠俾佢做手術啊？傻撚屌！呢啲啊，咪即係嗰啲高層諗嘢諗撚懵咗啦！屌你老味閪！ 即係而家咧安排到嗰個 contingency， 即係咧我哋所謂計劃裏邊有 plan B 啊。 係。 即係如果 plan A 嘅時候，裏邊我人手有問題啊，或者有時落雨啊、天氣環境啊、特別狀況啊。即係你其實咧，作為一個管理層，你要將所有嘢計曬落去。但係而家咧，喺成個計劃裏邊咧，我講過一個經驗俾你聽。有一次呢個沖繩啊，沖繩市嘅市長嚟呢個香港咧講呢、這個，因為而家沖繩咧有班飛機咧，每日咧朝頭早5點開嘅，就將沖繩島嗰、那個海鮮啊， 就 即日飛嚟香港嘅，就7點到嘅咯喎。咁7:00啦，即係每日咧，所以咧，基本上我哋去食嘅日本海鮮係新鮮過日本人食嗰啲嘅，其實。咁咧，嗰次沖繩市縣嗰個縣長啦，即係沖繩市嘅市長咧，就嚟到香港咧，就做一個宣傳啦，做一個宣傳話佢哋其實有一個咁嘅 airline 嘅 delivery 嘅服務咁樣。咁然後咧，佢就出到嚟就咁啱就係唔知咩沖繩縣。唔知幾多周年紀念咁樣啦，咁嗰時候咧就推個蛋糕出嚟切咁樣喎，我望到出邊有個蛋糕， 又望到後台咧，有個一模一樣嘅擺喺度。 哦， 即係你明唔明啊？ 呢啲就叫失敗補償模式啦。 呢、這個就係 Plan B 嘅，即係咧誒，喺一個咁有關國體咁嘅程度嘅，即係你知道。你是代表一個國家的去做呢件事，你衰咗好撚肉酸。 啱，即係你唔可以冇 Plan B 啊嘛。但係香港而家唔係咁冇 Plan B。 冇 Plan B 嘅，屌你死咗！你唔好死住。 係，搞埋搞埋單嘢先，屌。 焗住，焗住。 香港有一樣嘢渣，就係香港冇失敗補償模式，同埋點解冇失敗補償模式？就係佢要你頂硬上。我話俾大家聽，病假其實你唔應該叫個員工去翻工，等一樣嘢。阿筍哥而家病到咁，佢聽日仲同你影單嘢添。我是他老友，我知道他病了，我不敢给他拍了。有公仔看算你有運，沒有公仔看叫好正常，拍不到是應該的時候，屌你老闆，筍哥你幫他唞下，你不要撚嚟了，屌，即是等同我們那醫生有一樣很搞笑的病假，我們醫院的病假就是如果你要人信你，就是你要，即是你身为一个医生只可以自己报一日病假，你要报两日病假以上去看医生。我觉得真的很搞笑一样的。大佬你敢不敢给这些医生来看你先。屌你老妹，他连自己聚焦的眼都成问题，你找他开刀。没撚嘢啊。即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屌你老妹真的痴撚线，等于警察你病得耐他告诉你，喂屌你老妹，你成日拿病假炒柒你，屌你老妹，你消防啦，你屌你老妹，你死都要死返嚟。喂大佬有走火有火警嘅时候咁点啊，喂我唔撚点啊，喂哇气喘啊，啊烧着火啊，里面有人啊，喂阿哥你等一阵，我叫我同伴嚟啊，屌你老妹。 你真係講緊咧，而家一間公司咧嗰個辭訓啦，即係每一個員工咧，幫佢老闆可以揾到翻嚟嘅錢咧，佔嘅份量太大㗎。係，你譬如話咧，以前一條生產線，大家有一百個包裝女工咁樣，屌你咩？你一個唔撚得嘅，屌你後邊就有九十九個咁樣。 啱， 而家唔係啊嘛，屌你咩得三個。 係啊，你唔得就冇人啦。我覺得而家真係都黐撚線啫，屌你老味，啲人都老都唔知嚟諗乜撚嘢。仲有一樣嘢，我奉勸大家，流感高峰期唔舒服休息啊，大佬。好啦，我哋今日講嘅嘢係咁多，筍哥已經慣低咗，拜拜。